第十二回，王熙凤独设相思局，贾天祥正照风月剑。话说凤姐正与平儿说话，只见有人回说：“ 瑞大爷来了。” 凤姐急命：“快请进来。”贾瑞见王礼让，心中喜出望外，急忙进来，见了凤姐，满面陪笑，连连问好。凤姐儿也假意殷勤，让茶让座。贾瑞见凤姐如此打扮，一发苏倒，因行了眼，问道：“二哥哥怎么还不回来？”凤姐道：“ 不知什么缘故。” 贾瑞笑道：“别是路上有人绊住了脚了，舍不得回来也未可知。”凤姐道：“ 也未可知，男人家见一个爱一个也是有的。” 贾瑞笑道：“嫂子这话说错了，我就不这样。”凤姐笑道：“ 像你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呢？十个里也挑不出一个来。” 贾瑞听了，喜得搔耳挠腮，又道：“ 嫂子天天也闷得很。” 凤姐道：“ 正是呢，只盼个人来说话解解闷儿。” 贾瑞笑道：“ 我倒天天闲着，天天过来替嫂子解解闲闷，可好不好？” 凤姐笑道：“ 你哄我呢，你哪里肯往我这里来？” 贾瑞道：“ 我在嫂子跟前若有一点假话，天打雷劈。只因素日闻得人说嫂子是个厉害人，在你跟前一点儿也错不得，所以唬住我了。如今见嫂子最是个有说有笑，极疼人的，我怎么不来？死了也愿意。” 凤姐笑道：“ 果然你是个明白人，比贾蓉两个强远了。我看他那样清秀，只当他们心里明白，谁知竟是两个糊涂虫，一点儿不知人心。” 贾瑞听了这话，越发撞在心坎上，由不得又往前凑了一凑，去着眼看凤姐带的荷包，然后又问带着什么戒指。凤姐悄悄道：“ 放尊重着，别叫丫头们看了笑话。” 贾瑞如听轮音佛语一般，忙往后退。凤姐笑道：“ 你该走了。” 贾瑞说：“ 我再坐一坐，好狠心的嫂子。” 凤姐又悄悄的道：“ 大白天日人来人往，你就在这里也不方便，你且去，等着晚上起了精你来，悄悄的在西边穿堂等我。” 贾瑞听了如得珍宝，忙问道：“ 你别哄我，但只那里人过得多，怎么好躲的？” 凤姐道：“ 你只放心，我把上夜的小厮们都放了假，两边门一关，再没别人了。” 贾瑞听了喜之不尽，忙忙的告辞而去，心内以为得手。盼到晚上，果然黑地里摸入荣府，趁掩门时钻入穿堂，果见漆黑无一人， 往贾母那边去的门户已倒锁，只有向东的门未关。贾瑞侧耳听着，半日不见人来，忽听咯噔一声，东边的门也倒关了。贾瑞急得也不敢啧声，只得悄悄的出来，将门焊了焊，关得铁桶一般。此时要求出去亦不能够，南北皆是大房墙，要跳亦无攀援。这屋内又是过门风，空落落，现是腊月天气，夜又长，肃风凛凛，清鸡裂骨，一夜几乎不曾冻死。好容易盼到早晨，只见一个老婆子先将东门开了，进去叫西门。贾瑞瞅他背着脸，一溜烟儿抱着肩跑了出来。幸而天气尚早，人都未起，从后门一径跑回家去。原来贾瑞父母早亡，只有他祖父戴如教养。那戴如素日教训最严，不许贾瑞多走一步，生怕他在外吃酒赌钱，有误学业。今忽见他一夜不归，只料定他在外非饮即赌，嫖娼宿妓，哪里想到这段公案，因此气了一夜。贾瑞已捻着一把汗，少不得回来撒谎，只说往舅舅家去了，天黑了留我住了一夜。戴如道：“自来出门，非禀我不敢擅出。如何昨日私自去了？据此亦该打，何况是撒谎。”因此发狠到底，打了三四十板，不许吃饭，令他跪在院内读文章，定要补出十天的功课来方罢。贾瑞直冻了一夜，今又遭了苦打，且饿着肚子跪在封地里读文章，奇苦万状。此时贾瑞前心犹是未改，再想不到是凤姐捉弄他。过后两日得了空，便仍来找凤姐。凤姐故意抱怨他失信，贾瑞急得赌身发誓。凤姐因见他自投罗网，少不得再寻别计令他知改，故又约他道：“今日晚上你别在那里了，你来我这房后小过道子里那间空屋里等我，可别冒撞了。”贾瑞道：“果真。”凤姐道：“谁可哄你？你不信就别来。”贾瑞道：“来来来，死也要来。”凤姐道：“这会子你先去吧。”贾瑞料定晚间必妥，此时先去了。凤姐在这里便点兵派将，设下圈套。那贾瑞只盼不到晚上，天生家里亲戚又来了，只等吃了晚饭才去。那天已有掌灯时候，又等他祖父安歇了，方溜进荣府，直往那夹道中屋子里来等着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，只是干转，左等不见人影，右听也没声响，心下自私，别又是不来了，又冻我一夜不成。正自胡猜，只见黑翼翼的来了一个人。贾瑞便议定是凤姐，不管皂白，恶虎一般，等那人刚至门前，便如猫捕鼠一般抱住叫道：“请嫂子等死我了。”说着抱到屋里炕上，就亲嘴扯裤子，满口里亲娘亲爹的乱叫起来。 那人只不作声。贾瑞拉了自己裤子，硬邦邦的就想顶入，忽见灯光一闪，只见贾强举着个碾子照道：“ 谁在屋里？” 只见炕上那人笑道：“ 睡大叔要臊我呢。” 贾瑞一见，却是贾蓉，真臊得无地可入，不知要怎么样才好，回身就要跑，被贾强一把揪住道：“ 别走，如今连二嫂子已经告到太太跟前，说你无故调戏她，她暂用了个脱身计哄你在这边等着，太太气死过去，因此叫我来拿你。刚才你又拦住她，没得说，跟我去见太太。” 贾瑞听了魂不附体，只说：“ 好侄儿，你只说没有见我，明日我重重的谢你。” 贾强道：“ 你若谢我，放你不知什么，只不知你谢我多少。况且口说无凭，写一张文契来。” 贾瑞道：“这如何落纸呢？”贾强道：“ 这也不妨，写一个赌钱输了外人账目，借头家银若干两便罢。” 贾瑞道：“这也容易，只是此时无纸笔。”贾强道：“ 这也容易。” 说罢翻身出来，纸笔现成，拿来命贾瑞写。他俩做好做歹，只写了50两，然后画了押，贾强收起来，然后撕罗贾蓉。贾蓉先咬定牙不依，只说：“ 明日我告诉族中人评评理。” 贾瑞急得至于磕头，贾强做好做歹的，也写了一张50两欠契才罢。贾强又道：“ 如今要放你，我就担着不是。老太太那边的门早已关了，老爷正在厅上看南京的东西，那一条路定难过去，如今只好走后门。若这一走，倘或遇见了人，连我也完了。等我们先去哨探哨探，再来领你。这屋你还藏不得，少时就来堆东西，等我寻个地方。” 说毕，拉着贾瑞仍熄了灯，出至院外，摸着大台基底下说道：“ 这窝里好，你只蹲着，别哼一声，等我们来再动。” 说毕，二人去了。贾瑞此时身不由己，只得蹲在那里，心下正盘算，只听头顶上一声响，古拉拉一净桶粪尿从上面直泼下来，可巧浇了他一身一头。贾瑞撑不住，哎呦了一声，忙又掩住口，不敢声张，满头满脸浑身皆是尿屎，冰冷打颤。只见贾强跑来叫：“ 快走快走！” 贾瑞如得了命，三步两步从后门跑到家里，天已三更，只得叫门。开门人见他这般景况，问是怎地，少不得扯谎说：“ 黑了，尸脚掉在茅厕里了。” 一面到自己房中更衣洗濯，心下方想到是凤姐玩他，因此发一回恨，再想想凤姐的模样，又恨不得一时搂在怀内，一夜竟不曾合眼。自此满心想凤姐，只不敢往荣府去了。贾蓉两个又常常的来索银子，他又怕祖父知道，正是相思尚且难经，更又添了债务，日间功课又紧。他20来岁人，尚未娶亲，尔来想着凤姐，未免有那指头告了萧法等事，更兼两回动脑奔波，因此三五下里夹攻，不觉就得了一病，心内发膨胀，口 口中无滋味，脚下如棉，眼中似醋，黑夜作烧，白昼长卷，下逆连经，奏痰带血。诸如此症，不上一年都天全呢。于是不能支持，一头睡倒，合上眼，还只梦魂颠倒，满口乱说胡话，惊怖异常。百般请医治疗，诸如肉桂、附子、鳖甲、麦冬、玉竹等药，吃了有几十斤下去，也不见个动静。书又腊尽春回，这病更又沉重，黛如也着了忙，各处请医治疗，皆不见效。因后来吃独参汤，黛如如何有这力量？只得往荣府来寻。王夫人命凤姐称二两给他，凤姐回说：“ 前儿新进都替老太太配了药，那整的太太又说留着送杨提督的太太配药，偏生昨儿我已送了去了。” 王夫人道：“ 就是咱们这边没了，你打发个人往你婆婆那边问问，或是你甄大哥哥那府里再寻起来，凑着给人家吃好了，救人一命也是你的好处。” 凤姐听了，也不遣人去寻，只得将些扎墨泡须凑了几钱，命人送去，只说太太送来的，再也没了。然后回王夫人，只说 都寻了来，共凑了有二两送去。 那贾瑞此时药命心甚切，无药不吃，只是白花钱不见效。忽然这日有个跛足道人来化斋，口称专治冤业之症。贾瑞偏生在内就听见了，直着声叫喊说：“ 快请那位菩萨来救我！” 一面叫，一面在枕上叩首，众人只得带了那道士进来。贾瑞一把拉住，连叫菩萨救我。那道士叹道：“你这病非药可医，我有个宝贝与你，你天天看时，此命可保矣。”说毕，从搭帘中取出一面镜子来，两面皆可照人。镜罢上面赞着风月宝剑四字，递与贾瑞道：“这物出自太虚幻境空灵殿上警幻仙子所制，专治邪思妄动之症，有济世保生之功，所以带他到世上，单与那些聪明杰俊、风雅王孙等照看，千万不可照正面，只照他的背面，要紧要紧。三日后吾来收取，管教你好了。”说毕扬长而去，众人苦留不住。贾瑞收了镜子，想到这道士倒有意思，我何不照一照试试。想必拿起风月剑来，向反面一照，只见一个骷髅立在里面，唬得贾瑞连忙掩了骂：“ 道士混账，如何吓我？ 我倒再照照正面是什么。”想着又将正面一照，只见凤姐站在里面招手叫他。贾瑞心中一喜，荡悠悠的觉得进了镜子，与凤姐云雨一番，凤姐仍送他出来。到了床上，哎呦了一声，一睁眼，镜子从手里掉过来，仍是反面立着一个骷髅。贾瑞自觉汗津津的，底下已移了一滩精，心中到底不足，又翻过正面来，只见凤姐还招手叫他，他又进去。如此三四次，到了这次， 刚要出镜子来，只见两个人走来，拿铁锁把他套住，拉了就走。贾瑞叫道： 让我拿了镜子再走。 只说了这句，就再不能说话了。旁边服侍贾瑞的众人，只见他先还拿着镜子照，落下来，仍睁开眼拾在手内，末后镜子落下来便不动了。众人上来看看，已没了气儿，身子底下丁梁自湿一大滩精，这才忙着穿衣抬床。戴如夫妇哭得死去活来，大骂道士： 是何妖精，若不凿毁此物，遗憾于世不小。 遂命架火来烧，只听境内哭道： 谁叫你们瞧正面了，你们自己以假为真，何苦来烧我。 正哭着，只见那跛足道人从外面跑来喊道： 谁毁风月剑，无来救也。 说着直入中堂，抢入手内，飘然去了。当下戴如料理丧事，各处去报丧，三日起经，七日发引，祭灵于铁槛寺，日后带回原籍。当下贾家众人齐来调问，荣国府贾赦赠银20两，贾政亦是20两，宁国府贾珍亦有20两。别者族中贫富不等，或3两5两，不可胜数。另有各同窗家分资，也凑了20-30两。戴如家道虽然淡薄，倒也丰丰富富完了此事。谁知这年冬底，林如海的书信寄来，却为身染重疾，写书特来接林黛玉回去。贾母听了，未免又加忧闷，只得忙忙的打点黛玉起身。宝玉大不自在，怎奈父女之情也不好拦劝，于是贾母定要贾琏送他去，仍叫带回来，一应事宜盘缠，不消烦说，自然要妥帖。作速择了日期，贾琏与林黛玉辞别了贾母等，带领仆从登舟往扬州去了。要知端地，且听下回分解。